咁啊讲明啊，佢唔单止淨係通过散发出嚟嘅气味置人于死地呢，用眼睇啊都会俾佢迷惑，分唔清真假，所以咪无从落手啦。嗱，我嘅妙计呢就係咁嘅，我哋呢就唔去睇佢，将眼睛蒙上，攀地下摸过去，将呢朵死人花连根拔起佢，你话得唔得啦？ 我讲啦，诶，咁都好噃，咁你快啲蒙眼爬过去，我哋响你后边呐喊助威啦。杨雪莉讲， 咁唔得，除咗陈教授知道一啲思乡模糊嘅常识之外，我哋大家都对佢一无所知。你哋又点可以肯定思乡模糊系通过五官嚟催眠嘅呢？呢朵魔鬼咁嘅花实在太邪啦，万一判断有咩失误，咁就可能冇命㗎喇。 肥仔讲啦， 唉，顶，照你咁讲呀，杀低彭条尸咪要劈低唔理囉。 我讲啦，就算係走呀，都唔可以益咗佢。我哋有咁多黄色炸药，我要将石梁炸断，等呢朵魔花跌落去地洞度先得。 为咗帮闷油瓶找回失去的记忆，主角一群人进入深坑大山的腹地，死而复生的考古队员，充满奇怪气味的铁块，离奇暴毙的当事人，使一切更加扑朔迷离。铁人壮，雷王将，石中影，活人祭，望中神秘的古寨究竟隐藏住乜嘢内幕，而响背后嘅嗰个他嘅意图又系乜嘢？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盗墓笔记》第六季《阴山鬼楼》，随住奇龙云深同古寨嘅呼应，满油瓶嘅神秘身世将你一层层揭开。 我哋三个你一言我一语，正喺度争执不下，忽然见到远处嘅沙地棚嘅身体好似剧烈咁喐咗下，我哋马上停止争论，全神贯注咁睇住石梁嗰边嘅情况。强力探照灯一直系保持住比较低嘅角度，系为咗等人从石梁嗰边走翻转头嘅时候，唔会俾灯光残亲。呢个时候，我将探照灯嘅角度稍微提高咗啲，用光柱照准远处嘅沙帝鹏。沙帝鹏嘅身体碌咗一下，似乎俾乜嘢掹咗起身，正不断咁被拉向石梁下边黑洞。正要睇真啲，强光探照灯闪咗两闪就熄咗，都唔知系接触不良呢，定系冇电，整个山洞立即就陷入咗一片漆黑之中。依家正系紧要嘅关头，我用力咁拍打探照灯，仍然系冇着翻起身。我急忙叫肥仔将备用电池攞过嚟啦。肥仔讲啦， 唉，顶，冇带嚟啊！探照灯系两套备用电池，都响骆驼队嗰度啊。我哋入城嘅时候装备太重，你唔系叫大家轻装咩？多余嘅嘢我都冇带呀。 杨雪莉打着一支冷烟火，四周围光咗起身，黑暗中嘅光明，哪怕只有一丝光线都会令人安乐啲，但係远处就仍然睇唔到啦。究竟係乜嘢将沙帝鹏拖走呢？呢、這个大洞里头唔通仲有其他生物？黑暗中只听见嗰个无底深渊嘅石壁度雪雪声咁响成一片，声音就唔大，就好似咩动物喺度蠕动爬行緊，而且数量之多根本无法估计。我諗起嗰啲令人不寒而栗嘅怪蛇，急忙叫肥仔快啲去孭起陈教授。唔管呢个洞里头有咩出嚟呢，毫无疑问呢，呢啲嘢绝对就唔系咩好嘢。